是好女儿，哪来的好情人？不是好情人，哪来的好妻子？不是好妻子，哪来的好母亲？我自豪有个妻子，一个斑鬓的妻子，一个长相厮守的妻子。我们都曾经年少，我们都曾经追逐和奔跑，现在毕竟我们都一起老了，脸上的皱纹历尽煎熬。人家说我总是那么高兴，我说是我的妻子惯的。人家问我受伤时干嘛不哭，我说因为妻子在我旁边。我骄傲，我的祖国有数不尽的坚贞顽强的妻子，年少的，中年的，白发的，跟丈夫共同战斗的。